明屋企舒服晒，头先嗰啲地方乌烟瘴气，冇啲健康。嗯，你三个栋都企晒喺度做咩？错啦，自己屋企嚟噶嘛。 大哥，你真系唔结婚啊？ 系啊，系你三个一齐搬嚟同我住。我认真噶，你跟我嚟。嗱，睇到嘛？呢间客房咧就有个碌架床，我准备俾你两个瞓噶啦。而家就多咗家门，睇怕都要重新安排一下啦。嗱咁啊，我同立琪咧就瞓呢间房，大啲嗰间房咧就俾你两姊妹住，再加多张书台，咁家门咧就喺间房里边温书啦。 大哥，你讲嘅都系真噶？ 乜大哥似讲大话咩？ 多谢你啊！ 熟女头咁啱啊！大哥照顾细佬妹系应该嘅。你哋两个点啊？ 我决定搬嚟。 我都系。咁咪太好啦！如果南伟翻埋嚟咧，我哋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生活埋一齐啦。 咁想约我出嚟，有咩紧要事啊？ 阮兰啊，我哋拍咗拖三年，你知道我对你系真心噶系嘛？ 我点知道啊？你嘅心我又睇唔到嘅。 你睇唔到啫，你感觉到噶嘛？ 系啦系啦，晨早流流讲埋晒啲咁骨地嘅说话，嗱，一定有事嘅，好直嘅话题咯。 你真系了解我啦。 我猜嘅啫，真系有事啊？ 即系咁，我想你等多我三年啦。 点解要等你三年？哦，你唔系想？ 系啊，我想唔结婚住啊。 点解啊？又为咗你啲细佬妹啊？ 你冷静啲听我讲啊！嘉文佢原来好可怜噶，佢为咗想读大学。以为佢被人收养咗之后，生活会过得好幸福。唉，点知仲苦过弟弟。正所谓长兄为父，啲细佬妹生活得开心就话唔使理啫。而家一个二个都咁有问题，我点可以唔理？系咪？所以我未决定接佢哋翻嚟住，供家文读大学咯。 你就系顾住佢哋，唔使理我感受噶 啦。我知道你会明白我，了解我噶。三年之后我一定娶你。 三年，一日之内嘅事都会变啦，更何况系三年嘅事。对你，我已经冇咗信心。 婉兰，我冇变心，我只不过系想代爸爸妈妈照顾啲细佬妹，等佢哋有份啲好日子过啫。三年好快过嘅啫，三年之后我嘅事业稳定，家门又出身啦。我乜嘢都唔使挂噶啦，我只系挂住你一个。 立俊，坦白讲，可能我系独女嘅关系，我唔识得点样同人相处，亦都好惊同人相处。我以为结咗婚之后，我哋嘅二人世界一定会好开心，但系事实我知道你咁多牵挂，我开始担心。到底在你心里面我是占第一位啊，定是你的细佬妹？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私，但既然有这样的顾虑，我对这段婚姻的信心开始突然。 你不是想跟我分手是吧？ 是。 不要啊，婉兰，有什么事谈不定就谈定他咯。我冇谂过要同你分手噶，我以为你会支持我，就似当日我受伤俾人踢出局一样咁支持我嘅。 明明系唔同噶，我好自私，我只系想拥有一个完全属于我嘅丈夫，你明唔明啊？ 我系啊，我对你系一心一意嘅、啊。 我知你明白我讲咩，唔求冇幸福，我哋分手。 真系冇得解。 主。 婉兰。 倾 掂啦，系大哥，我哋间屋虽然细细地，但系住得好舒服啊。 嗯，我都系咁话。 系咩？嗱，以后一家人要开开心心住埋一齐啦。 如果可以加埋二哥，咁我哋一家人咧就都系齐齐整整啊。 系啊，佢咁好命，康亨佢又咁锡佢，佢边舍得搬翻嚟啊？ 世事无绝对嘅，佢始终系我哋二哥啊。 大家坐低啊，商量下日后嘅大计。 哦 哦， 卡善啊，你辞咗职未啊？ 听日递信，我有好多假期，扣埋啲假期，我唔使再翻工噶啦。 嗯，立奇啊，你咧有咩打算啊？ 我虽然已经证实唔关我事，但系做你都冇瘾啦。 嗯，啱。我咧就决定搞啲生意仔。 哦。 嗯，骏哥伙食专送店。 吓、啊？男人老狗玩煮饭仔啊，师奶啲。 呢家嘢似乎系女人嘅专长嚟噶。 系咯。 冇错，我咪系女人啦。 你 嗯，我玩煮饭仔，佢玩飞快车。 飞快车好危险噶。 傻妹头啊，即系话尽快送到咁解啊！你大哥条命好矜贵噶。 你哋玩紧兄妹档、啊。 喂，系咁就唔争在二万我嗰份啦、啊。 你肯屈就咩？ 我咁嘅身世，你唔嫌弃我都算得到啦。 傻啦，咪讲埋啲衰嘢啦，兄弟嚟噶嘛。 大哥个膊头好阔嘅，我哋四个齐齐蹦都得啦，大哥可。 梗系咯。 咁你哋间伙食专送店会喺边咧？睇个地点靓唔靓先咯。 嗯，城中大王，环境优美，地点一流。 我即系边啊？ 欢迎程立奇先生同程嘉文小姐光临本碟。 唔系系嘛？ 好啊，冇嘢做嗰阵咧，可以入房合翻阵。 咁快就俾你谂到。 你唔惊俾人讲闲话咩？你有道理开公司冇几远咋？ 我唔批准你辞职啊！ 对唔住，我已经递咗辞职信，就算你唔批准，我都已经决定咗。 你真系咁忍心？ 忍心嗰个系你，唔系我啊！ 我向你道歉啦，我知我衰冲动，以后我唔会噶啦。你俾次机会我啦，好嘛？ 我已经俾咗好多好多次机会你啦，你次次都唔听我解释就闹人打人，你根本就唔信我。 我信啊，我信啊，我以后乜都信晒你。 你乜糟啊？呢句说话我真系听咗好多次啦，连分手你都提得出咯，咁你何必仲要翻转头？ 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唔可以冇咗你啊，家事，我真系好耐意噶。 我唔一定要占有噶，由我跟你嘅第一日开始，我已经知道你系个有家室嘅人，我已经冇谂过要完全咁拥有你。只要你细我，抽多时间陪我，我已经好满足噶。但系你令到我一次又一次咁失望。 我知错啊，我真系知错噶，你千祈唔好离开我。 你唔好咁啦，我哋分手仲可以做朋友，我哋交往场面咁尴尬。 唔好走啊！ 你放开我啊！ 放开佢，我睇死唔使你嚟。我妹嘅事，我一定要嚟。你又系佢阿哥。去边得嚟咁多阿哥啊？ 系我二哥。 你仲呃我？识你咁耐，从来冇听过你讲有个阿哥。连女逢男人都啱嘅，知噶？唔准侮辱佢！打我！你敢打我？阿文， 你打我！ 你 好 大胆啊！咁大话？喂，你做咩打人啊？吓，识你咯？ 系俾人伤害你。 好彩大哥吩咐我哋嚟接家姐放工咋，都系你咯三哥咁知整，争啲见唔到家姐啦。 哎呀，好彩我哋迟到咋，如果唔系啊，都睇唔到二哥为咗家姐咁用啊。 唔好讲咁多啦，快啲接的士先啦。 哦。我哋细个同人打交或者撞亲，阿妈实整粒俾我哋叹嘅。 喂，而家大哥身兼武职啊！喂，你哋边个缺乏母爱啊？同大哥攞啊！ 系啊，睇怕你第一个嗬。 妈咪妈咪，到到啦妈咪。 牛高马大咁畸形，仲要抱，系咪你皮痕想我帮你勾啊？ 唔敢啊！ 两个加埋啊，都几十岁啦，仲咁贪玩。二哥啊，再次打走，仲有冇咁痛啊？ 好多。 你而家咁样嘅样子，翻去点向 Hong Uncle 交代啊？ 咪话自己唔小心跌亲咯。 哇，夹硬啲、啊。 系啊，不过 Hong Uncle 有老花眼啊，睇唔清楚嘅。 喂，刘伟啊，喺船住一晚啦，啲雨伤听日会散啲噶。 一晚啫嘛，等阵临瞓我再翻去捽下。 好啦。为咗讲次大话咯。 医院有急症，唔翻嚟瞓咯。 喂，今晚咁人齐，嗱嘅，出去加料。 哎，冇问题，想加啲咩料先？ 你二哥细个嗰阵咧，最中意食鸭髀噶啦，一于买只烧鸭翻嚟啊。 OK。 大哥，细个嗰阵嘅嘢，你仲咁记得？ 梗系咯，我仲记得你同家贤细个嗰阵啊，孖公仔嚟嘅。 你仲同我讲啊，大个咗一定要娶家贤，正一傻更更嘅。 咁我咧，我细个嗰阵嚟有咩趣事噶？ 你啊，又嗲又喊包咯。 吓、 啊，立企咧最中意整蛊你噶啦。通常咧，你就会嚟揾我呢个救星。我仲记得陆家夫妇收养你嗰阵咧，你一味揽住我唔放，喊到肥啲肥嚟，几凄凉啊！ 系咩？ 哎呀，哎，大哥真系衰多口，唔开心嘅事过去咗啦。而家我哋咪几好，齐齐整整一家人，冇少一个。以后大哥一定会好似爸爸妈妈咁照顾你哋，唔俾人虾你哋嘅。 如果二哥搬翻嚟住，我哋先至系齐齐整整。二哥啊，你搬翻嚟住啊，我哋而家好开心噶。 爹哋对我好好，我真系好难做。 你二哥的处境是有些特别的，随便咯。不过如果你搬回来的，这个家就没遗憾了。住一间大屋，但一啲暖意都冇。主要嘅原因系大家嘅心灵冇沟通。爹哋永远一副冷冰冰又严肃嘅样子，而妈咪因为埋怨爹哋偏心，锡我多过锡自己嘅亲生仔，所以对我冷嘲热讽。最无辜嘅仲系子培，佢生性软弱，但就要承受父母俾佢压力。佢虽然系我亲细佬。但是我都等你辛苦。 五兄弟姐妹里面，我哋仲以为你是最幸福的一个，我想到原来你这么开心。 第一个接送了别人之后，他有自己的生活，虽然来不了还有联络，但是怎样都是生疏了， 直至到大哥翻咗嚟，将我哋拉翻埋一齐，我先知道一家人始终都系一家人，嗰种感觉系好亲密，冇任何拘束，而且仲好开心添。 咁仲等乜嘢？搬翻嚟同我哋住啦！ 家事唔系话搬就搬嘅，我之所以有今日，系爹哋俾我嘅。 咁啊，二哥，虽然唔可以同住啫，但系你可以多啲翻嚟噶。 其实有时面对大哥真系好尴尬。当初我以为佢系为咗钱先嚟揾我，搞到佢咁难堪，我真系好唔安乐。 大哥唔会介意噶，我谂佢已经忘记晒啦。如果真系咁唔安乐嘅，我有机会讲清楚咯，两兄弟嚟噶嘛。 嗯。你咧，条件咁好，点解咁委屈自己？ 你系只有租件事？ 嗯。 我都知道走唔甩噶啦，佢系我上司，佢锡我、照顾我，仲好体贴。虽然年纪大咗啲，但我觉得佢好有安全感。唔知点解，当时对佢真系好有感觉噶。再加上自己一个人生活，觉得好孤单寂寞，所以冇谂过后果就跟咗佢。正式同佢喺埋一齐之后，所以发觉原来佢占有欲咁强，无论我同咩男人接触，佢都好介意，根本就唔容许我同第二个男人讲一句说话。我真系好攰，我觉得佢俾我压力越嚟越大，开始惊佢。翻嚟大家身边，我卒之都要有勇气向佢提出分手。 阿雪，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嗰阵事？ 记得，仲好怀念添。 嗯，爸爸妈妈最中意带我哋去游乐场玩，你玩亲嘢，实拉埋我同大哥陪你。大哥仲成日笑你细胆添。 系啊，当时二哥最锡我，最帮我噶啦。 你仲话过要嫁俾我？ 咁远嘅事，你都仲记得啊？妈妈仲笑住话我系傻妹头啦。 好多嘢都会随住环境而改变，唯独一样嘢，我发觉自己始终冇变。 咩啊？ 就系多谢感情，我仲有嗰个念头想娶你。